他拒绝了吗？ 看到叶修叹息着关闭了 QQ 聊天窗，苏沐橙问了句。 嗯。 叶修点了点头，口气充满了遗憾。在气功师选手的物色中，叶修第一个找上的人是郭阳，原家世选手，在家世出局后加入了呼啸战队的郭阳。能在家世打上主力的选手，实力毋庸置疑。叶修、苏沐橙，这又都是他的原队友，相互之间早有了解。融入星心，郭阳也比一般人有优势。所以，陈果虽然对于这个选择并不感冒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郭阳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是很遗憾，郭阳很坚定地回绝了叶修的邀请。相比星心，他更看好自己在呼啸的前途。虽然之前他在呼啸未受重用，但是现在方睿决定会离开，队中来了他在家世时的老队友刘浩，郭阳觉得自己就要迎来出头之日了。 星心，还是算了吧。 对于叶修的邀请，郭阳挺不以为然。海无量虽然是个不错的诱惑，但郭阳觉得这对他来说说服力还远远不够。他可是豪门出身，以前用过的角色气冲云水又很强力，所以眼界很高，追求也很高。他期待的并不只是给自己一个好角色，他需要的是一对强力的队友和一对强力的角色。眼下的呼啸就很契合他的选择。至于星心，他觉得自己完全没必要委屈自己跑去这么一支新队。有海无量又怎样？自己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角色。 不如去找找宋晓啊。 郭阳最后对叶修如此说着。如此推荐让叶修只能无奈地关闭了聊天窗。他当然听得出郭阳这话里的挖苦之意。宋晓在蓝宇地位稳固，角色强力，前景一片光明，毫无理由选择星星战队试水，所以叶修从来没把宋晓当作人选之一。但郭阳偏偏要推荐这位，显然是觉得自己的情况和宋晓一样，星星找他也是毫无道理的异想天开。话到这份儿，叶修也实在无法再说什么了。呼啸可是上赛季的四强队，势头正猛，从这样一支队伍转会刚入联盟的新队确实很没道理。本想着郭阳可能因为在呼啸不受重用而有挪窝的心思，但看他对自己在呼啸的前途如此看好，自己也不用多费唇舌了。赵阳退役，宋晓不用考虑，郭阳超有信心的回绝。如此一来，联盟中现役的气功师选手还剩下三位：翼展战队的宁远、鹤舞战队的赵冰、昭华战队的孙浩文。这三队，那在网游里和星星的关系是没得说，不过战队层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当然，翼展例外，因为和楼冠宁交后，真要和翼展做什么交易，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。但问题是，翼展这队根本就是个亲友团，楼冠宁朋友五个牢牢占据五个席位，就是周泽楷、黄少天、王杰希等等超级大神来翼展，也就是第六人的份儿。宁远，叶修都不知道这人是楼冠宁哪儿淘来的，八成就是弄来凑数，一整个赛季从来没有出现在比赛场上。估计需要楼冠宁五人组全部手段才有可能出场。星星真要开口，叶修估计楼冠宁能免费把人送过来，反正他们也无所谓，毕竟五个人一起手段的几率是相当低的。但是这样的选手星星哪里敢用啊？看这位在翼展当着毫无前途的替补还能如此的气定神闲，看来很清楚自己凑数的身份和地位，完全没有多余的念想，就冲这份心气儿，实在没人敢把战队的前途交到他手上。鹤舞战队的赵斌、昭华战队的孙浩文，身处中小战队的选手难免会被人忽略很多，不过这两位也确实没有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想法，但不管怎样，至少是比宁远靠谱的选择。 但是如果是一支志在夺冠的队伍，素质只是比宁远靠谱，这好像还远未够啊。陈果望着叶修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计划。照先前僧多粥少的理论，优秀的气功师选手可能会被掩埋，但现在来看，这个掩埋可有点深，埋得在职业圈中都没有合适人选了。优势的气功师是否因为没有战队需求，所以被埋没在网游中了？亦或者在某家俱乐部的青训营里有优秀的苗子，比如说家世？家世的青训营叶修应该会很熟，再加上他们队中有气功师主力，如果发现优秀的气功师苗子，很有可能就会收归帐下。现在家世解散，但这些优秀的苗子总还是存在的，这应该也是一种可选的方案吧。陈果由始至终总是相信叶修不会是在海无量拿到手后才开始谋划，从打算拿下海无量时，他大概就已经有一定的想法了。郭阳是第一选择，可惜被拒，但叶修应该不会在这样一棵树上吊死。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陈果没问，他只是不动声色地走到叶修身旁。现在的陈果至少比以前沉得住气，没在状况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瞎着急。叶修在翻动着他的 QQ 好友，但是翻了半天，翻得陈果的心都开始凉了。不会是真到了穷途末路没得选择了吗？正这样担心呢，就见叶修头往边一蹭，问起了苏沐橙： 宋晓的好友你有吗？ 宋晓？这不大可能吧。 苏沐橙说的时候，陈果早就目瞪口呆了。宋晓不早就被视为不可能的人选了吗？难道叶修有了什么办法？苏沐橙虽然疑惑了一下，但还是很快告诉叶修： 没有，不过群里有吧。 哦，对。 叶修嘟囔着，从职业选手群里找到了蓝雨的涛落沙鸣，临时绘画窗招呼了一声，结果不见回应。而后陈果就见他在好友栏里拉拉拉，不一会儿夜雨声凡被拉了出来。黄少天，蓝雨战队宋晓的队友。陈果一阵头晕，然后就见叶修消息过去： 宋晓在吗？让他上一下 QQ。 宋晓？你找他干嘛？你找他怎么问我？我靠，你不是吧？干什么？你想干嘛？打宋晓的主意？你喝多了吧？宋晓怎么可能？你应该去找郭阳，你们互相了解，他现在在呼啸又不太如意。 黄少天恢复消息麻利，和他聊天节奏很快，至于是不是节省了时间，那就是智者见智的问题了。就比如当下他的建议，别说叶修这边早就做过了，事实上圈内都已经扒烂了，就觉得郭阳特别合适。 废话这么多呢，他在不在？ 叶修的样子丝毫不像是在拜托别人。 切，就让你死了这条心，你等着。 黄少天叫道。不大会儿，他向叶修发起了个邀请。再一看，这家伙弄了一个讨论组，宋晓加进来了，但他也要蹲在一旁围观。叶修也不废话，上来就痛快地发言： 怎么样，宋晓，有没有兴趣过来给我拿个冠军啊？ 拿冠军？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吧？宋晓，你听他接着说。 黄少天说： 星星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 叶修说： 滚滚滚滚滚。 黄少天又抢先回话： 差点就动心了呢。 结果这次宋晓也回了一句，当然差点就动心了等于也没动心，还是在回绝。但这话无疑还是给黄少天心口扎了一刀。这一次黄少天半晌都没消息，叶修怀疑那边是不是打起来了。当然叶修找宋晓也不是胡乱闹来了，他确实也想尝试一下这种可能性。讨论组并不十分严肃，事实上在和宋晓的临时绘画窗中劝说还在继续。 考虑一下星星夺冠的可能性，或许你会觉得这很有趣。 叶修如此说道。纯资源 星星确实没什么可以拿出来和蓝雨拼的，有的或许就是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的可能性，或许真就有哪位猎奇心理十分严重，愿意来这么闯上一遭呢？ 哼，有点期待，不过我还是更期待蓝雨夺冠的可能性呢。 事实证明，宋晓比较真实，比较理智，不怎么猎奇。 不想来一起创造一次历史吗？叶修说。历史？初入联盟就夺冠的新队，不觉得很刺激，很有型吗？ 叶修说。 还是算了吧。年轻人没有点朝气怎么可能？暮气沉沉的。我这样挺好的，真的。仔细想想啊，如果心动，随时找我。说实话，有那么一瞬间确实有点心跳，不过我还是更怕会后悔。 宋晓倒是厚道人，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但也因为说得够清楚，回绝得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这是一个能正视自己心态并左右住的人。 哎，真可惜。 叶修表示了一下遗憾，没有再死缠下去。 又失败了。 叶修摇头叹息说。 这个不算意外吧？ 陈国说着。不过他不得不承认，当叶修甩出什么创造历史一类的时候，他差点以为不可能要变成可能了。这种说法真的挺容易让人有股子冲动的。 确实不能算。 叶修说着。他也确实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一试。 现在怎么办啊？ 陈国这次终于问出来了。叶修应着声，顺势从刚才没关的群里又点开了一个临时绘画窗。 猥琐方，有没有想过转型啊？气功师怎么样？就等你了。 叶修在新绘画窗里说道。